收听雷人秀， 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扯一扯选美哈。首先要说的选美的事儿呢，就是22层的舞美回归了，因为有追剧《欢乐颂二》，听说很多人已经开启了追剧模式了啊。时隔一年，这五个姐妹又团聚了。当然了，整个宣传过程，这五个姐妹也是比美比的不要不要的，不管是开播典礼呀、发布会呀、睡衣趴呀，那一套一套的衣服，看的人真是眼花缭乱哈。另外呢，选美的事儿呢，就是在内蒙古有146只优质的白绒山羊参加了选美。还有一个选美的事儿呢，就是世界在法国举行的啊，世界胡子选美大赛。就是挑选谁的胡子长得最好看，男士们的选美哈。哎呀，全球各地都在选美。我有时候在想啊，刚刚还看了一下，我觉得啊，如果这个世界上钱包界搞一次选美的话，我的肯定可以胜出，因为他真的很瘦。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摸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我认真地过每 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这个事儿简直了啊！这是在南京有一家餐厅啊，南京的餐厅老板都非常有创意哈。他做了一件什么标新立异的事呢？就营销手段。这个老板从一些演艺公司，就是经纪公司，找来一些特别漂亮的美女，然后呢，让他们穿上比基尼，然后去当服务员。当然，现在这个餐厅已经开张了，迎来了一些顾客哈。对于这个美女穿着比基尼来当服务员上菜呢，各种性别都有不同的反应。比如说女士，特别是一些上了岁数的女市民哈，去这家餐厅吃饭的时候，就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呢，就美女就穿着比基尼来给她端菜了。哇，当时就没有办法接受啊，说太伤风败俗了。但是男顾客就完全不一样了。男顾客说，哎呀，这个感觉还是蛮新鲜的嘛，既有美食吃，又有性感的美女可以看，对不对？不过呢，目前这家南京的比基尼美女餐厅开张之后哈，顾客当然是络绎不绝，都火了都。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老板的苦恼。你说这么一弄哈，男顾客是多了，可是他们吃完待着不走呢，怎么办？ 你也要回想刚刚下大雨的黄昏，此刻夜空只有美丽的星辰，走过了天算各一半的旅程，才能变得丰盛。幸亏你爱回来，只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再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相爱，奔向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三三，听若有情。

雪雷陪着你一路上，分享这个各种地方发生的稀奇古怪的事情。 Weird 在重庆哈、啊，那个120急救中心呢就不断的接到电话，哎呦呦呦，有一个男士晕倒了，这个十多趟啊去，然后呢这个男士如果被拉到了急救中心医院，然后就跑掉，因为而且医生检查也发不现他身上的各个指标都非常的正常，可是呢每次去他就是睡在地上不起来，唯一能够让他苏醒的方式就是有好心人看他晕倒同情他给他点钱的时候他就立马苏醒起来然后就离开。有网友形容哈、啊、说这肯定是重庆某个公司新开发的某个真人游戏是吧，路人只要充值人民币就可以让他原地满血复活。我跟你说我也是学到了一招你知道吗，太厉害了太牛了这个男士啊，这真的是用不同的方式躺着把钱挣了呀。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笑脸留言说，我想跟我妈妈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你妈说，我说不出口。 也许都这样一直到老吧，黄昏以后人就更失落，喧哗霓虹灯更让人心慌，看不清谁给谁的承诺。我选择在家里喝着酒，这应该是最安全的人生吧。像失去了，也想起了曾经错过的和可能永远得不到的。也许都这样一直到老吧，天亮以前人总很清醒。珍贵的路人，你呼吸面前依旧个怀抱等待投靠。直到老吧，天亮以前人总很清醒。是对的路人，你呼吸面前也有个怀抱等待投靠。为什么我总一个人与寂寞作战和作伴，黄昏以后一直到天亮了以前，就算白天了睡着了还是会寂寞。我选择在家里喝着酒，这应该是最安全的人生吧。像失去的也相信曾经错过的和可能永远得不到的。一直都这样，也许到老吧，原谅你前人总很清醒。智慧的路人，你呼吸也间

做到夜，心中会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走下东路走左边，穿过陌生人潮，就是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一刹间而过的心碎。走下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终日走到夜，心总会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走下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失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一擦肩而过的心碎。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一擦肩而过的心碎。 我的至高神，你就是。